防之下，防之而抗，提醒您，现在时间20:00。 防天下， 防天下特价房， 防天下特价房， 防天下特价房， 防天下特价房， 防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防天下，防点抗。 老公，它好棒啊，能量充沛又持久。 那当然了，这回能满足你的需要了吧？快充一小时，畅行300公里，帝豪 EV300，老司机的明智选择。购车就到富电新能源 4S 店，5612-4215。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4-9178。 汇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电购宝马，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畅游，步行游览，龙车体验，与动物朋友亲密相约，全程相伴，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欢乐假期，咱们出发吧。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烟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2128-9966。 买标志到汇金，汇金科曼，汇金德通南北双店3月迎春聚会，汇金，您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3033。 好嘞，记住了。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疯狂鉴定。今天请到嘉宾呢，其实是跟社区养老，特别是居家养老有关系的一个项目，叫异享生活。我们请到的是他的创始人兼 CEO 吴小荣女士啊，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异享生活吴小荣，很高兴啊，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这个居家养老这个议题。 居家养老其实就是老人不用像大家平常想的去养老院跟儿女分开去养老，是改变他在家里边这个一些生活环境。 对，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政府对养老非常重视。 对， 而且呢，我们90%的老人其实还是希望居家养老，养老院呢，实际上解决是在后端的这个， 就已经生活不能自理的。 对对，但是很多老人呢，他自己还能够自理，然后或者说在别人的照顾下，他还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那这样的话呢，其实目前国家也一直在推这养老驿站。我们其实是结合养老驿站和居家的这个环境，然后帮助老人改造居室环境， 改变居室环境。这个居室环境包括他在家里边住的那个自己的卧室，当然也包括就是活动的像养老驿站这种公共空间，是不是？ 对，您说的非常对。实际上我们包括他居室的，从他进门一直包括他的卫生间、卧室、客厅等等一系列的，我们都会综合做出评估，然后看有哪些地方对他这个活动不方便的，特别是容易引起他摔倒的，我们来做改善。 其实我觉得用比较生动的一个描述来说的话，就是你们是针对于老年用户的一个装修公司，装修公司它有各种各样的，也有套餐。我们也看到这个产品册里边你们带来的也是有针对老人的各种各样非常丰富的可选的这种套餐，低价的到这个高端。 对，但是我们跟装修公司呢可能有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养老的这个服务解决方案的 服务解决方案。 对， 他不是说我装修完我就走人了，项目合作就结束了。 其实更重要的呢是我们对老人的这个了解，通过评估我们对他的身体状况，对他的家庭环境，我们都有一些特别深入的了解。当我们 们把他的房屋做了这个安全设施的这个改造以后，很多老人他未来的一些需求都不断的跟我们联系。 明白，改造之前就会跟他有非常深入的交流， 嗯， 而后期会持续的去观察收集他的数据， 对， 然后改进这个服务。 对对，您刚才还提到就是跟社区驿站的这个联系，实际上呢现在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把社区的驿站做成样板间， 嗯，样板间， 对，我们帮助驿站做定位设计， 嗯， 然后包括运营的分析，然后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居家适老改造作为驿站的一个很重要的业务， 嗯， 提供给这个社区的老人和家庭。 这个项目我们是从哪年开始招收做的？ 我们公司呢是从2015年的11月，然后我们正式的运营应该是从2016年的2月。 这个项目是不是目前看还是一个偏线下的这种运营方式？ 我是觉得线下和线上其实是分不开的。 嗯， 从目前来说呢，我们还是先从线下，尤其是从这个直接入库开始的 做试点， 做试点， 嗯。 其实去年一年啊，我们是不断打磨我们的产品， okay。 然后我们应该说去年一年咨询了500个家庭， 哦， 然后有这个200个家庭，我们都做了评估， 嗯， 然后有100多个家庭，我们完成了改造， 改造啊， 哎， 这些是基本目前还集中在北京， 目前还是在北京。 Okay。啊，所以接下来下一步其实就是把这个前期完成的这个产品设计在网上线上做，开始做这种精准的寻找了哈。 对，您说太对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购买我们产品的很多是老人的子女，子女呢他希望父母能够安全， 是的 啊，嗯。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把社区和社群形成一个互动， 社区社群， 对，在社区呢我们去普及适老化的概念， 嗯， 特别是如何防摔倒， 嗯， 就这，那很多老人和家庭其实是非常接受的。 是 另一角度，就您说线上，我们通过社群，通过微信公众号，通过很多，然后跟子女来讲，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形成了大家对真正居家养老的居室安全这个概念。 而且子女对这种防患于未然的这种投入，其实创业的初心是吧？ 对，我当时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哈，是因为我当时在深圳工作过一段时间， 哦， 然后我当时就把我妈妈接到深圳了， 哦， 我家我在北京， 哦， 我在深圳工作了将近4年， 哦， 结果接到深圳的第二天，我妈妈就摔。当时其实很重要就是那个地面，因为当时那个地面不防滑。 是那个瓷砖的吗？ 哎，对，相当于瓷砖，哦，但是很光的那种瓷砖， 哦， 然后我妈妈呢又穿的那个拖鞋也不防滑， 哦， 她当时为了帮我打扫房间，结果一下拿着高压锅，然后帮我打扫房间的时候，就是连人带锅一下扔到了地上，结果就是压碎性骨折，然后在房间里躺了3个月，我又病好了，赶快又给她送回北京，所以这个对我当时触动特别大。 其实本来是接过去想更好的照顾他。 其实这种压力吧，我觉得就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嗯，我觉得可能都会有。 父母在70多岁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哈。 对对对，因为一方面你忙于自己的事业，然后其实父母呢是不愿意打扰子女的，他有的时候会说， 嗯。 但是呢这个过程就是说为父母做点什么事情， 嗯， 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嗯， 其实这也是让我觉得能不能做一些事儿，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和事业工作平衡。 所以聊到这儿呢，我觉得就可以回顾一下您之前的工作了，因为可能之前的这个工作经历跟现在做的事情并不是说完全相同，或者说甚至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嗯， 那最早我们是了解一下之前做什么的。 最早呢就是我毕业以后直接就进入了联想集团， 嗯， 然后在 IT 行业互联网行业都做过， 嗯， 后来呢又去了这个宝能集团， 嗯， 宝能集团呢就是地产方面， 地产， 哎，做地产啊， 嗯， 金融啊这方面的， 嗯， 特别是在联想和宝能的这个经历对我目前做这个事儿，其实是给了我很多的这种启发和支持的，也让我有勇气来做这个事。 但是当时没有想过未来自己会做养老这个事情哈。 当时其实是没想。 但是现在其实你做的事儿反而就是互联网加地产产业相关的事情了。 对对对，但是呢，脑子一直在想着这些事儿，就是我刚才在讲的， 哦， 就是说。其实，在开发商，我们做这个做了很多楼盘哈， 嗯， 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就是从围绕着为人服务这方面， 嗯， 其实因为之前发展太快了， 是 想的很少。 是。 那我们怎么为人服务？ 嗯， 那人都在哪儿呢？在社区。 对。 在社区里最需要帮助的是什么？是老人和孩子。 嗯。 那么老孩子大家都很关注了。 嗯， 那老人这个我们怎么去关注、 嗯、 而且未来我们也会老、 嗯、 那在这个过程中那老人他们平时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做这个项目就是您会发现非常不同的是我们并没有说一下马上去进入驿站也好、 嗯嗯、 我们会跟驿站合作，但是我们一定要进入家庭、 嗯、 这是我和我合伙人哈李文杰、 嗯、 我们俩坚定的这个就是必须要真真切切的了解老人的真正需求是什么， 就进入他的消费场景。 没错，这一年我们最宝贵的经验就是进入了100个家庭、 哦、 然后建立了特别深厚的这种感情，然后我们知道他们缺什么、 哦、 目前我们就是把我们的产品不断的精细化，我们就是要为老人防止摔倒， 嗯嗯， 啊、让他能够安全、 嗯， 然后子女能够安心， 嗯，所以我觉得可以说你是这个情怀型的创业，但是呢，又不是这种盲目的说，我因为热爱这个事情，我一定要一步到位的把它实现我的梦想， 对， 还是因为之前的工作关系，可能你养成了这种包括流程标准化，包括这种大的这种这个宏观上的战略的思路，对今天创业是不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非常大，所以我特别感谢我在联想的经历。在宝能的经历、 嗯、 在联想其实给了我很多专业的这种培养，就像您说的流程化、 嗯、 体系化， 对， 做事想清楚了再做，在宝能呢给了我更多的这种视野，因为我在宝能也从人力资源、 嗯、 后台的这些 function、 哦、 都做过，也做过教育、医疗、农业啊、 嗯 主管这些业务，在这过程中其实我才发现社区是未来一定要深耕的， 明白， 又有互联网的这个技术基础、 嗯、 然后我们怎么能够解决最后一公里、 嗯、 然后又围绕着老人， 嗯，所以大公司出来的很多人现在也才开始想着包括高管去转型做创业，你觉得大公司给这些创业者最大的最宝贵的在未来创业路上最宝贵的护航的这个、帮助是什么？ 嗯， 这种经历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是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创很有梦想， 对， 我自己觉得呢就是说我其实比较鼓励年轻人哈，如果有机会进大公司、 嗯、 先接受2到3年基本的训练、 嗯、 然后呢你再去创业， 嗯，先学做事的方式， 对、思维方式的养成特别重要，就是你一出手就有打法， 没错， 嗯，出来自己做哈、 嗯、 这个将近1年多的时间、 嗯、 我觉得40多岁的人哈、 嗯、 应该去担当更多的事儿了，有时候我在想哈，就是包括我工作过的这个单位哈、 嗯、 我都从心里特别感激、 嗯、 因为他们培养了我， 是， 那在我掌握了这些东西以后我能不能做更多的事儿，承担更多的责任，其实这是确实是 社会责任感了， 真的是应该去担当了，你能解决社会的一些问题， 明白，而且其实真正你经历过大的这种项目和公司的经历过后，你也更清楚的知道风险在哪儿。 您说的这个特别到点、 嗯、 就是风险、 嗯、 其实风有的时候其实大公司创业哈也有它不好的、 嗯、 不好的就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太希望理想化了、 嗯、 太流程化了、 嗯、 对吧，然后环境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这是不好的地方、 嗯、 但是可能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嗯、 但我觉得好的地方呢就是说确实是把它想清楚了、 嗯、 对吧，然后那个会一步一步的去落实，我觉得回想起来这一年多啊、 嗯、 我觉得这种收获、啊、真的是非常大，那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一个梦想、 嗯、 不管怎么说哈，然后我们一步一步把它规划是很大的，但是最后我们慢慢慢慢的就会锁定这么一个非常小的居家适老改造、 嗯、 而且我们现在越来越聚焦就是防摔倒的套餐， 嗯 啊、 先从这个点去击破， 然后我们真正了解老人的需求以后，我们再一步一步扩展、 嗯、 然后我们引到更大的，比如说将来的居家的养老服务啊、 嗯、 和驿站的结合呀、 嗯、 去实现我们一直想的社区一家老幼同乐， 嗯、 那还是要回到你最后的那个追求和梦想， 明白， 但是它是需要有步骤的、 嗯、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大公司哈、 嗯、 就是给我的这种训练， 是，你刚才说到这一年多的感悟很多，就是这过程中因为创业是一个它是要不断的去做调整和变化的，这一年多现在做的事情跟您刚开始创业拿出你们俩应该是自己拿的钱 对 做的事情，当时想的事情有没有中间发生变化？ 大的方向没有变化， 大的没有。 我觉得就是还是回到，因为我们之前有过大公司的训练， 嗯嗯、 你像我的合伙人李文杰、 嗯， 他实际上是在做产业规划方面非常有名的专家了， 嗯、 可以说、 嗯。 那我们俩又是清华的校友， 嗯，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初衷就开始，包括公司的使命、愿景、价值观。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周一快乐，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 小雨转阴，最高温度12度，最低温度6度，东风2级。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是229，达到了重度污染，所以提醒您出门最好是戴上口罩，做好防护措施。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国一国二车主有福啦，现在置换购买奥迪享高额现金补贴，还有新车交强险3000元置换补贴，1000元金融补贴，奥迪高档登机箱等专属礼遇，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8。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微信关注疯狂见地，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标准化了， 对，已经标准化，2个小时我就安装完毕，然后呢，而且价格也不贵，大概到5000-8000左右。对健康老人我们有一个套餐，对高龄老人还有对这个需要护理的老人，我们都有不同的。 所以这个标准化就是为未来这个快速扩张做准备，比如说你要复制到北京以外的城市。 而且这个呢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线上了。 线上。 对，所以说我说线上线下它是一个结合的。而且呢在这过程中呢也可以定制。那我们也有一些可选的菜单。这样的话就是它会越来越丰满哈，把这个。 接下来这一年我觉得可能对您来说也非常重要了，就是因为应该说去年拿到了一轮融资哈， 对对， 但是我觉得钱永远是需要的，越多越好。首先你可能面临包括融资啊，包括产品的这个产品线的扩张，包括各种各样的其他事情。对您现在而言，今年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当下呢最重要的如何形成规模， 这个是为了防御这个，因为它毕竟还是门槛不是特别的高，是不是有一定防御性？ 我觉得这倒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我觉得居家养老也好，就整个养老市场太大了。而且呢现在应该说是抱团取暖的阶段，而且盈利的不多。其实我做这个事儿，其实我真的是希望那个就是说除了政府重视哈养老这个问题，然后包括一些国企重视，那我们能不能研究一些这种社会的这个力量，然后民营的资本能够在这里找到一种盈利模式，对吧？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算对社会的一个价值吧，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搅和。 而且我觉得越多的人参与越好，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能呢更多的是能够看准这个方向，能够把它研究出来，制定标准。那么在这过程中能让更多的人从事到这个，那么多老旧小区，那么多老人需要帮助，我想越多的人包括做装修的企业，对吧，设计的行业的都可以进入。 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在提倡这个，因为您做过这个地产，现在都开始提倡全装修的这个概念，就是未来所有的房子都是精装修，最好是这样的。 对， 有可能精装修里面都有一个领域，就是我这个可能有一间房子是给老人的， 要精装修都带着这个您的这些理念和标准化了。 对，其实现在很多装修公司就在找我们、就是看到我们这个想法他觉得特别好，而且看到我们已经改了。最好的我觉得应该是在地产开发商开发的时候，在设计里就要考虑，其实这就是精细化住宅的一部分。 对的。 对，然后包括有老人房，我们没听说过老人房，之前有个儿童 房，儿童房， 但是未来就是说对老人的关注肯定会越来越大。 所以你的下一步的想法目标就是说还想去制定一个行业标准。 目前呢我们也在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包括住建部啊、标准司啊等等，我们也都在积极的去参与和推动这个事儿。其实我和我的合伙人李文杰更愿意做的其实是说去研究这个，然后去把它标准化，然后去培养更多的人、甚至我们让设计师去转型，因为我看到非常好的设计师现在其实他们很迷茫。 是 这个行业我们虽然从设计端介入哈，但是其实我们是一个整合的解决方案。如果能我们去打造一些这个核心的产品、比如说对老人呼叫系统、智能设备、对吧，甚至一把椅子、都非常的重要， 就是不要让它显得就冷冰冰的、像在医院一样。因为经常我们会想到就您说的这个把手呼叫，我就联想到这个医院的这种场景，但是有可能它也会设计的像儿童房也很漂亮很个性化。 对 是是 对，其实你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给我自己妈妈家改的哈、我能不用扶手都不用扶手，我用家具来代替、 家具。 对，我因为地产咱们比如商业咱们会研究动线、对吧、比如家庭老人的行走动线、我们是要研究的、那他行走的动线上我们怎么能够防止他摔倒， 就是每隔两米都会有一个扶的地方。 对， 设计好 到他岁数大的时候一定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妈妈当时我说在深圳摔倒什么，因为那房子太大，他摔的时候没地儿扶，所以说老人住太大的房子是不好的。 是、 然后呢那我们在这过程中呢其实包括他的灯光照明啊、然后我们做了很多感应灯遥控、等等，再有就是呼叫的这些系统、燃气报警，当然还有一些助浴啊、等等的这些、其实你会感觉是它一个生活场景的方便、舒适、安全。 这个项目其实用户是老人，那显然它跟互联网可能看起来不太搭边，但是反而您刚才说到就是它购买者还是互联网的主力，80后70后等等，下一步在互联网这一端会有哪些产品的设计和推广上的一些设计？ 在这个未来哈，我是觉得就是借助互联网、我觉得一定是能够规模化的。 规模化。 对，所以未来我们会从两个角度哈、一个是在网上的传播，我觉得这块儿，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传播途径上，就我刚才 内容上是不是也要通过互联网做一些 要重新的这个更新、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哈就是推出的，就刚才我也在谈到防跌倒的这个产品、其实它是可以在网上下单的。 哦、 我们都已经有组合了，他直接选就可以了、选完了以后然后他就下单、未来我们甚至可以，因为现在好多装修公司实际上你可以让他把户型图传上来、传上来以后我们根据这个来去设计，对吧，也是可以的、我们会一步一步的会实现在网上、因为毕竟主力客户是老人的子女。 互联网的网上的内容的生产以及后期的传播是接下来可能快速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了。 对， 这一块的话是不是目前团队里边您现在招的朋友不知道他的这个团队的大概年龄结构是什么？ 其实团队啊，其实我本身是做人力资源出身的、其实最难的是组建团队、这是我在创业的时候我认为我是没有想到会， 是不是比之前的大公司招人还要难？ 难太多就是说思路对我来说不难，然后这个所有的布局调动资源遇到困难解决问题，咱本来就为了解决问题的嘛，都不难。难的是就是说你能不能从一开始就能找到一个能跟你对话能理解然后能执行的。那这个过程中要耗费很多的， 就对这个人的要求比在大公司一个萝卜一个坑要高得多。 首先要高，但你又找不到这么高 的 人。 是的是 的 那这个过程中怎么去调整自己，其实这是我就觉得创业真的是一个自修。然后就是说你不断调整自己，哦，我也会想跟我原来不一样，我老会提醒我自己、不，他可能没明白，我怎么让他明白。然后我又重新调整语言，在这过程中哪些地方我亲力亲为，哪些地方我可能要让他去尝试一些错误，告诉他你看如果改变一下可能会更好。 所以从人力角度来说，是不是找一个适应能力特别强的一个人才比就是当下能力更高的人更重要，跟着你的节奏走， 就是说他要对我们做的业务有很深透的理解。 明白。 哎，而且呢本身是一个要善于学习的人，因为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一个初创的行业、所有东西都是摸索的， 最重要的就是学习能力。 现在给这个团队能打多少分？如果按你的标准的话， 怎么说呢，就是说从我目前哈这一年来，我认为对团队总体来我认为我还是满意的。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反过来就是说要给自己去打分，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能不能培养合适的人。 创始人的工作就是找人找钱，这个不是虚话，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找人然后培养人。 对对对，是这个确实是，我觉得跟那个虽然我做了20多年人力资源，然后我所遇到的问题，在这儿我要重新再去思考，但是我觉得这个对自己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磨练，有时候也会着急，也会回过来想想没用的，你就必须得去调整， 就必须得调整自己，因为现在面临可能是90后，然后马上估计00后都要上来去面试了， 对对对， 很快很快， 而且90后我觉得他这个非常有想法，而且自主性也很强， 是的， 但是他有一点呢，我觉得跟这个60、70啊。甚至80，我觉得它不同的一点是什么？我觉得90后他会想的非很大，开始。其实我也特别想给90后的小伙伴哈一点小的建议啊。我觉得你们非常非常优秀，绝对是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但是呢，我在想呢，就是说90后，如果你要想快速成就，可能先要把心放下来，对吧？然后去先去观察学习，然后去把一些东西更多的研究透，我自己觉得哈，他们会更优秀， 是 因为我觉得在跟90后对话的时候，他会可能没有会那么耐心的去听，他更多的他的想法更主导，这时候你可能会适应环境啊，各方面会跟团队哈会有一个阶段会比较长，但对我自己也是，我觉得也是需要更多的去倾听90后的声音，发现他们好的想法。 现在你的这个生活是不是基本上被这个事情塞满了？有大概有自己的这个工作以外的这个调剂方式 时间哈，说实话确实是每天脑子都在想这事儿，但是我是强迫自己做几件事儿的，第一个晚上我必须要回家陪家人吃饭，我从深圳回来最重要的我想陪家人，陪父母，所以呢没有重要的这个安排，我就和家人吃完饭以后，我再去忙我自己的事情。还有一个时间呢，就是说，当脑子里完全都想这事儿的，是不可能做好的。我觉得我会晚上，比如说我睡觉前的时间，我一定要看书，我一定会让自己静下来，甚至去因为我住在清华里头哈，我就会去西大操场去跑圈儿。身体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是。 还有一个脑子要换，就是说我工作强度其实蛮大的哈，但是我会切换的非常快。就是说，如果说这时候我做这个，我会非常专注，然后下一步我做别的时候，我就忘掉它了。否则我觉得是不可能在创业路上。 所以看你随时应该都是精神比较亢奋的这个状态。 对，永远在那个状态上。 是的。最近看的有几本书，有哪些可以推荐给这些创业？ 有一本就其实还是比较早的，有一本叫《需求》。 需求。 我觉得这本书是描述的非常好的，然后它特别，它最重要的是里面有很多案例，包括共享经济的这个案例等等的，我觉得都是特别值得借鉴去思考。 所以现在这个书越来越多，但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过去的一些经典的书其实是永恒不变的一些道理，可以回味。 我觉得很多的书哈是来源于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没有人帮你解决问题，尤其现在目前我做的事儿和这个成长到这个阶段哈所面对的很多是需要你自己解决，但是我觉得书中自有黄金屋， 是 所以有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可能看的就是比如说哲学的书比如说历史的书， 是 比如说就是艺术方面的书，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它会让你重新去梳理， 从一个更大的视角去看现在做的事情，会觉得自己其实微不足道，但是我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变这个环境。 对，其实我和这个我的合伙人李文杰哈，因为我们俩年龄差不多，那我们两个想的一个事儿呢，就是说觉得社会需要这个老龄化，如果不解决它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儿，就是说不管是在学校受的教育还是我们在企业受了这么长时间的熏陶培养我们，我的合伙人李文杰他在设计，他也是在阿特金斯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设计公司，我们呢回过来觉得想做一些朴素的事儿，怕我们真正帮到了老人，对吧，那我们帮一个两个更多，那我们有能力去提炼总结，然后我们会带领更多的人去从事这个事儿，其实可能心里想的是这个更多的。 好，感谢吴总，再见。 再见。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

十八个，我也要在麦当劳打工，没下班我看我先回家，没有用是我想太多， 等不到你的吻，一个容易受伤。